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咁当然，其实你话哇吓，咁啊真系即系好岂有此理啦。咁当然，如果讲岂有此理，点及得美国啊？点及得美帝啊？其实咧，我成日都讲啊，中共同美帝系难兄难弟嚟嘅啫嘛。 嗯， 美帝2008金融海啸其实系佢一手一脚搞出嚟。 嗯， 吓、啊、嗰、那个原爆点啊，吓、 嗯 啊、或者我哋叫地震嗰个震源啊， 嗯、 其实系边度咧？就系、是、华尔街。 嗯， 就是、华尔街嗰啲咁样嘅，即系超级大鳄啊，国际金融资本家啲炒家咧、 嗯， 玩大咗，玩到直情就即系惹出个离天大祸、 嗯。 但系竟然咧就要佢哋本来已经一早破产，甚至坐晒监噶啦，佢、嗯、哋做嘅嘢系 criminal 嘅。 嗯， 吓、啊、系刑事嚟嘅，但系咧，因为你话我哋系大到不能倒， 嗯， 啊、英文叫咩啊 ？Too big to fail， 系啦 ，too big to fail， 所以咧，竟然系可以咧逼联邦政府咧，咁啊讲真，联邦政府啲人咪即系佢个人，你知唔知嗰阵时嗰个啊，嗰、嗯那个啊 Paul Hanson 啊 ，Paul Hanson 以前咪 Goldman Sachs 嘅咯， 政治献金都系， 全部都系噶啦，根本即系你话系冇错，你如果我都睇过最近啊，又话咩全世界嗰啲贪污指数啊咁啊。 嗯 咁啊，梗係啦！哇，你睇落去咧，美國好似好清廉啊，梗係放殺你個案啊！即係梗係啦，如果你睇嗰啲貪污，你係嗰啲咩80蚊買牛腩湯顯明嗰啲 官僚唔貪污，但係政治家會受 冇錯啦 現金啊！ 其實佢嗰種深層嘅結構性嘅利益輸送咧、 嗯， 美國咧係比任何國家都大啊！但佢就冇納入去嗰個貪污指數嗰度啫嘛，各位，你明唔明啊？因為嗰個遊戲係咁玩法啊嘛，嚇、啊。好啦，咁所以咧就當其時就要動用大量嘅美國人民，即係納税人嘅錢嚟去救市， 嗯、 啊，甚至嗰啲咁樣嘅闖下離天大禍嘅人咧，仲要有花紅分，代代平安。咁呢個真係方天下之大謀啦，係嘛？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跟住佢就係要點啊？就係、是、量化寬鬆啊！ 嗯、 所以嗰啲量化宽松 QE1、QE2、QE 无限嗰啲咧，其实就根本就系、是，即系佢系好漂亮嘅，即系佢个机制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咯，又好易嘅啫。咩叫 QE 咁？好多文章讲啦，维基都有讲啦。咁、嗯、你睇上嚟咧，就好似哇，好巧妙噶吓，即系点点点。但系其实讲穿咗都系一样嘢，就是、三个字，就系、是、 印纸。 我话俾你听，你就算讲到几咁漂亮都好咧，即系其实就系实质骨子里就即系印银纸。 咁如果冇通貨膨脹， 唉、哎、就係、是、好嘢。呢、這個就係佢因為美元嗰個霸主嘅地位啦， 嗯， 就係、是、霸主嘅地位。所以你睇下日元，佢又咩啦？印銀紙啦， 嗯， 咪貶值變成咁咯， 嗯。 嗱、嗯，因為日元就唔係一個國際流通嘅貨幣啊嘛。其實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我話即係典型經濟學教科書嘅一個案例， 嗯， 俾大家睇到啦，嚇、啊。本來如果按照經濟學教科書就話咧，喂。你一個國家，如果你話為咗挽救經濟啊，竟然啲債務問題乜乜物物咧，係不斷咁印銀紙，嚇、啊、短期咧就好似解決問題，但係咧就等於咧即係飲毒藥嚟止渴，嚇、啊、到頭來咧都一樣係仲死得慘嘅，嚇、啊，因為你就會驚人咁貶值。咁其實拉丁美洲咧，其實喺80年代啊就出現過呢啲咁嘅情況啦，非洲都出現過好多咧，一日之內可以貶值100倍、1000倍，嚇、 嗯 啊！即係咧，你平時買包煙啊，嗰陣時就係我買個麵包啦，係有咁多錢嘅咧。聽日嚟咧要100倍，即係個價錢升咗100倍，嗯、然後再後日嚟咧升咗1000倍，你點搞啊？ 嗯， 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印銀紙本來係咁。咁其實國民黨當年點解會丟失啊？呢、這個中國大陸啊，退守台灣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嚇、啊啊，印嗰啲濫發鈔票啊嘛，係、 嗯、 嘛？咁但係嗱，日本就係一個好明顯例子啦。咁啊，所以咧我。最近兩次我係杯葛，我係唔肯去啦，已經。 嗯。 啊，我阿、啊、Thomas 都知嘅、嗯，所以我頭先咪講揸車夜晚黑去接老婆去中環接啫，唔係赤鱲角、 嗯嗯。 就係、是、因為老婆啱啱去完日本翻嚟，佢、 嗯、 夏天嗰陣時咧，舊年夏天又去咗沖繩，最近又去咗嗰個叫白川鄉，叫金澤嘅地方， 好、哦、出名， 好好靚嘅啲雪景。 好似蘇斯 系啦，咁但系咧，我一早讲咗啦，我话我唔再去啦，我因为系忍无可忍啦，对日本仔，系、 嗯、 嘛，即系其实呢、這个你以前 就話我哋咩嘩美國加埋日本啊就一齊出聲係咪鬧到我哋咩話我哋咩人為操控人民幣嘅外匯價格啊人為地將佢撳低嗰個面值啊所以嚟去加強嗰個出口嘅貨物嘅競爭力啊對其他國家唔公平啊嗰啲咁啦英文叫 back thy neighbor 嘅政策咁諸如此類。但係而家其實美國同日本就做到足。咁日本美國唔好講因為我返轉頭啦就因為霸權嘅地位係完全係唔係經濟學嘅書可以解釋得到。但日本呢就比較符合經濟學嘅書啦。佢不斷咁印啦嘛其實嗰陣時死人安倍即係好嘢嘅安倍晉三我都服下佢嘅其實佢真係叫做東山再起㗎嘛。佢已經做過日本首相就衰咗㗎啦嘛。但竟然而家返嚟呢而家仲係一個都幾強人嘅形象係咪因為美國呢就撐佢。大家啱傾㗎你知唔知啱傾。咁於是呢就整咗個咩叫安倍經濟學叫做 Abenomics, 講真咪又係懶咁漂亮經咩安咩倍經濟學啫說穿咗咪又係嗰三個字 印銀紙 又係印銀紙佢嗰個就係一個超大規模嘅量化寬鬆嚟去救市。咁救市卒專咪貶值囉咁但係貶值就合曬個河車啦係咪因為你貶值呢就有利佢出口係咪另外吸引啲人去旅遊啱啱咋嘛前兩日睇新聞囉我哋香港啊 ,2015 年去日本旅遊嘅人數啊比起2014啊佢話係多咗唔知六成半啊。大陸仲誇張啊嗱咁呢個啦所以你大陸呢就要鬧下咁你話大陸同胞幾咁愛國啊點樣係咪但係到呢啲咁樣嘅呢關節眼呢好現實嘅大陸。 身體最誠實。 係最誠實啦啊日本咁平啊去掃貨啦去食魚生啦。原來大陸2015比起2014呢去日本的大陸遊客是增加了一倍的陰功咁個消費又幾緊要啊咁就益曬日本仔囉咁就正中下懷㗎佢就係想咁咋嘛唔係咩叫安倍經濟學啫好啦咁但係好奇怪地點解美元又唔會呢其實美元又係咁印㗎嘛咁佢已經量化寬鬆好多年啦而家眨眼係嘛咁但係因為美元呢佢嗰個係一個世界霸主啊即係呢個霸權啊美元霸權啊係真係完全唔同頭先我講嗰啲經濟學㗎因為美元都係我講佢係世界上嘅即係流通得最多嘅貨幣如果講流通量呢我都講過有人計過2006年呢歐羅嘅流通量已經高過美元但係個意義唔大嘅點解呢因為佢係阿媽嗰27、8個歐盟國家嘛咪即係糖水滾糖魚囉係佢流通量係大呀你計呀歐元流通量大佢個流通係落落去去都係歐洲㗎嘛但係美國嘅流通量呢其實都一樣咁大下但係如果絕對量可能細過歐羅少少但係佢係流通咩呀全世界㗎嘛點同呢係咪呀好啦呢個流通量啦第二就係基本上個流通量即係其實一隻等於二啦就係話國際貿易嘅結算單位係咪就 basic 嘅一個 accounting unit, 大家肯收就收乜嘢啊收美金囉係咪你就話喂收韓元啦你收唔收啊所以你都傻啦係咪收 yen 啊我都唔肯收啦收 yen 係咪我淨係收美金嘅啫。咁所以呢個就勁啦係咪咁當然呢因此其實當然華文商購呢亦都係全世界各國政府如果佢死慳死底下即係儲到啲錢就係嗰啲就係叫儲備啦。咁但係通常個儲備呢點解我哋成日都講外匯儲備呢咁我就係啦我賺咗錢咁譬如我係嗰個太匹我咪繼續喺個太匹度囉係咪你 匹定豬呀 太豬呀太豬呀冇錯咗係呀咁仲有印尼盾係咪印尼盾咁我繼續印尼盾囉咁但係梗係唔會啦啲人就係話邊個信你啫係咪同埋即係佢啲都係好易俾人攻擊㗎咁樣。咁所以呢實際上所有呢啲咁嘅國家呢即係美國以外的國家呢或者歐洲有個例外呢佢自己有歐羅佢就可以主要歐羅啦。咁但係佢哋個儲備呢都係擺咗喺美金或者係美同美元有關嘅產品投資產品。咁當然最多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嗰個叫做美國債券啦。美國債券呢就係美國財政部發嘅 Treasury 發嘅嗰啲叫 Treasury Bills, 所以有時簡稱叫 T-Bills。咁啲人因為點解呢佢信佢嘛就係話因為佢嗰個經濟實力非常咁雄厚。咁當然另外一個呢係大家有個費事講出嚟嘅心知肚明嘅呢經濟實力之後就係赤裸裸嘅槍槓子囉。因為佢軍事實力呢都話啦美國每年嘅軍事開支呢係大過佢之後嗰20個國家嘅總和。你話啲唔啲呢咁以前美蘇爭霸是吧即是冷戰時代你就說啊我是要防止這個全球赤化我是要防止蘇聯稱霸世界所以沒辦法我們要維持一個這麼龐大的軍事啦是吧喂 蘇聯都解體咗咁多年啦，你仲使唔使要即係維持有咁強大嘅軍事力量呢？咁當然就一就係美國嘅本身嘅全球嘅策略，就係話佢係要維持100%嘅所謂獨一超強 ,the sole, S-O-L-E, sole, the sole superpower, 係絕對唔容許任何人挑戰佢個霸主嘅地位、因為佢入面牽涉好多好多利益㗎嘛。當然另一個大家亦都知道啦，你睇 Iron Man 就知啦， Iron Man 佢嗰個叔父嗰個邪惡嘅，其實 Iron Man 都係啦，係咩商人啊？ 軍火 咪就係囉，咪就係波音公司啊，咩馬田洛歇公司啊，咩 Northrop 咗公司啊，係冇錯啦冇錯啦。喂，其實來去都係嗰四五間㗎咋嘛。喂，但係嗰四五間人類毀滅都係嗰四五間㗎啦，講真。喂大佬，全世界道道嗰啲軍事衝突，佢啲槍械啊，啲炸藥去邊度嚟啊？咪做嗰四五間囉。美國係全球最大 No.1 嘅軍火商，第二就俄羅斯，而家第三係中國㗎啦都。但是美國是拋離曬的。咁所以佢就係要維持咁樣嘅即係完全壓倒性嘅軍事優勢。因為美國其實喺全球呢超過150個國家係有軍事基地。你上網好易查嘅，你去維基啊，你提下咩都有。如果嗰個軍事基地呢，如果冇記錯大概有700個遍佈全球，咩國家都有嘅，係咪？咁嗱，我哋都講過啦，其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我上一集就講過，就係、嗰個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 嘛，就係佢建立咗一個即係美元嘅為主體嘅一個經濟體系。當然呢就係話全世界嘅貨幣就同美元掛鈎，而美元就同黃金掛鈎，呢、這個叫金本位，叫 Gold Standard 嘛。嗰時好似唔知30幾蚊美金就一安士黃金咁嘅。咁其餘全世界主要嘅經濟體呢，梗係講啦，就同美元掛鈎，咁就有一個即係穩定嘅匯率咁樣啦。就咁於是就有世界銀行啦，基本上就一個即係叫做佢都有講啊，嗰篇文章啊，就一個扶貧嘅機構嚟嘅，或者一個即係佢叫 development 啊，即係幫助嗰啲即係貧困落後國家發展嘅嚇。另外一個就 IMF 啦，IMF 咧就係主要就維繫所謂金融嘅穩定性嚇。咁然之後另外一個咧就係當其時嘅關稅及貿易總協議 GATT， 但後嚟就演變成為WTO 就係世界貿易組織啦，係嘛 ？WTO 咁呢三個即係頂足而三啊，好似一個頂咁樣啊，就好勁啦。咁當然其實仲有第四嘅，就是、背後當然就係聯儲局啦，就是、美聯儲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嗰啲蝦咁嘅蟹將都好勁噶，就係嗰啲咩信貸評級機構啦，嗰啲咩穆迪啊、標普啊，即係標準普爾啊嗰啲咁樣樣。咁當然背後就係一紮嗰啲十零間嘅美國嗰啲富可敵國嘅銀行啦，咩 Wells Fargo 啊、花旗啊，即係。多到不得了啦，係嘛？喂，其實呢一班咧就叫做即係超級超級超級權貴咧，其實就玩曬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就等於 Matrix 上面嗰啲人根本就唔知道，或者我哋成日講我哋喺深海入面嘅魚唔知自己喺深海。咁當然有好多人會咁同我講，就會 challenge 阿財哥，喂，你而家講到即係咁邪惡，即係 X-File 入面嗰啲即係背後嗰啲操控咁。咁但係我生活都幾好啊，嗱。可能我都同你咁上下60歲啦，可能我聽日都拜拜啦。咁我60年嚟我已經 happy 咗，我唔覺得呢個世界有問題喎，啱。你係講得冇錯嘅，即係我哋喺香港，我都話係香港係福地啊嘛。其實香港係帝國嘅一部分，你知唔知啊？ 我哋講個咩周邊 係啦，呢、這個就係、其實咧係啊，呢、這個其實係美國學者啦。當然其實唔定止佢嘅，好多學者研究過啦嚇、即係佢已經差唔多半個世紀前已經提出一個叫中心同埋邊陲嘅概念啊嘛、，core and periphery 啊。咁其實香港咧好明顯咧就係屬於 semi periphery 嚇、有啲國家咧，譬如南韓咧，甚至我覺得已經係叫 semi core 噶啦。其實日本是 core 的，因為日本在19世紀下半葉明治維新開始已經是現代化工業化，甚至是根本就是一個殖民主義者，是吧？又統治過台灣咁多年，又周圍即係其實蝦八八好多地方佢係佔領嘅。咁所以呢其實日本呢我哋應該同佢同西方睇埋一齊嘅。亦佢自己都當咗自己係西方啦。脫亞入歐嘛。所以呢呢、這個就係叫做core。叫做中心，呢、這個世界嘅中心，佢就全部壟斷曬咧。第一就係個資本啦，第二就係嗰啲嘅技術啦、知識啦，第三就係啲人才啦，係嘛？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個遊戲規則係佢壟斷曬嘅，其餘嗰啲咧就叫做 periphery 啦，就邊陲啦嚇。咁、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哇好偉大嘅民族解放嘅好多運動啦，其實好多慘烈嘅戰爭啊，咁啊紛紛獨立，但係獨立完咧其實咧係名義上嘅獨立，實質上咧都係被西方操控嘅。好，咁我哋翻嚟咧就再繼續分析一下。